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本土论坛，陈云、梁锦祥。 翻第二節啦，嗱，頭先第一節咧就講嗰啲比較抽象啲一啲嘅所謂身份認同嘅一啲概念啦。咁呢次落實翻一啲我哋呢兩個禮拜或者幾個禮拜我哋遇到嘅一啲現實嘅問題，而睇一翻下即係究竟點樣應用呢個概念去分析一啲事件。嗱，舉一個簡單例子就係、是，如果我哋再睇翻林慧思老師嗰個事件咧，係你會睇到嗰個開場白，事實上就係當其時林慧思老師就講咗句説話。就是我是香港人， 系啊， 跟住佢就同嗰位警察，嗱呢、這個即系對答咧，係個背景就係因為佢同其他人係目睹呢班警察就冇喺現場度去維持一個，即係跟住佢哋履行佢哋嘅職責，去維持到一個適當嘅秩序。嗱、這個佢哋嘅觀點啊 ，OK。大家如果不同意，我睇翻嗰段片嚇。但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是，當其時佢係呢位老師就係講咗就係、是，你哋係公安。係 啊。 咁呢句説話其實好緊，因為呢兩個説話本身都係構成咗頭先我哋講嗰個 identity politics 好重要嘅一個指標。 跟住個警察咧就三番四次咁話我係香港警察，咁講咗成五次嘅、而且講到理直氣壯嘅。 係啦、啊。呢、這個身份認同嘅意思係話咧，就算個即使個警察佢都覺得，即係你唔好當我係好似入邊喺中國。嗰啲咁嘅公安係嘛？咁我唔係咁樣 嚇。其實公安嘅名唔錯嘅，維護公共安全嘅人啊嘛。警察就係警醒人哋嘅斗賊，咁其實係其實講如果講意思嚟講，冇公安咁好。 我哋如果讀語言學，我哋就覺得即係呢樣嘢本身就好簡單啫。即係呢兩個字本身冇實際嘅意義嘅。佢只不過構成咗一個分別喺度，就係、是、呢個公安嘅呢個字，你可以調翻轉，佢可以叫警察啊，或者香港叫公安，但係佢嗰個意義本身就係構成咗一個分別喺度，一個 difference 喺度。 警察呢個名咧，以前北洋政府袁世凱嗰陣最先用警察嘅，但係後來唔知點解咧，就國民政府就用咗公安嘅派出所啊，用咗日本嗰啲名，日本都叫警察嘅警視廳咁。 係啊，咁所以再次強調咧，就是、個字本身冇一個內在嘅含義，係一個優劣嘅一個。成分喺度嘅，佢之所以产生一个族群嘅分，即系一个代表嘅分别咧，就系呢个系人赋予一个意义俾佢，而赋予呢个意义背后，因为事实上大家系有呢个分别，因为呢度香港，呢度唔系中国，呢个无论林慧思老师同埋嗰位警察，都系大家有一个共同嘅价值观喺度嘅， 其实咧， 个警察都唔想佢自己俾人叫公安， 其实大陆依家都仲有人民警察叫做民警嘅名嘅，但系唔知点解正正系叫公安嘅。 好啦， 都会同香港嘅警察分开名。 嗱，呢个就系导致嗰日其中一个所谓一个即系大家语言上一个冲突嘅原因嚟。OK， 就喺嗰个大家文字上对于嗰、那个身份嘅认同有一个争拗喺度。好啦，去到第二次嘅事件，啱啱礼拜日嗰、那个。就是咧，嗰位Billy 嚇、即系大家好熟啦，咪喺菜街俾人屈。 點解？我覺得佢咁孱弱，點解拉佢？ 冇啊！呢個係好明顯，就係因為如果你出鏡多，或者你曝光率高咧，咁就好自然成為目標啦，咁樣嚇。咁佢嗰日已經係一次被屈長槍啦，咁跟住而家禮拜呢個就可能更加嚴重係嘛？咁就拉咗佢。佢離開之前，大家會睇到就係佢講嘅説話 ：Hong Kong is my country。係 啊， 咁其實呢個同阿林慧思老師嗰段時間有異曲同工之妙，就係佢哋去表達佢哋呢種情緒嘅時候咧。佢唔係淨係用廣東話， 用英文， 佢都用英文。 林慧思老師嗰個粗口都係英文嚟嘅。 咁我又唔怕講多次啦。What the fuck？ 咁點解會講 What the fuck 咧？呢、這個唔係純粹話係一種即係、就是、當其時一種好 透用剛才你說那個最 primary 一個反應就是在你來說是最真的， 是最真的，他就是平時我們禁講粗口，但是我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香港的電視片或者以前的電視片有審查的時候他就不講得廣東話粗口，但是英文粗口有時候在劇集都爆出來的。 好了，那你就跟著會推即係會同埋一個問題啦，就係同一個事件，如果譬如喺中國發生咁樣，啲人嗰個反應會唔會咁樣？咁我寫包單，佢哋就唔會講 what the fuck 嚇嚇。入邊喺嗰位即係執勤嘅相關人士咧，佢唔會否定佢自己係，即係佢唔會擔心會俾人話佢係公安。 係啊，佢你話 嗱，我唔係講 緊佢城管，佢就一定話我唔係城管，我係公安。 啊，唔係，我覺得唔係呢個問題，我覺得係話佢哋冇咗嗰種即係自己身份嘅尊重。你鬧我揼你幾錘咯？即係我想乜想同你拗呢個問題啊？係咪啊？係咪啊？即係講緊呢樣嘢就係，因為講到尾，我好堅持一樣嘢就係，即使係前線執勤嘅警察，佢哋到呢一刻。到咗呢個 moment， 都仍然有少少自尊。 自尊，佢可以係自尊，可以係專業操守，所謂 professionalism，即係我警察係受過警察學堂嘅訓練，亦都係一堆嘅警察守則，司法執法嗰個界線喺邊度？咩時候係收口供係有效？咩時候收口供無效？咩時候拘捕人係犯法嘅？咩時候拘捕人合法？拘捕人時候係咩程序？咁係佢經過呢一大堆嘢之後，先至叫警察。所以佢係珍惜佢個專業身份。 但係頭先你講咧，應該補充一個角度啊，一段歷史啦，就係、是。香港警察以咁樣叫香港皇家警察咯 ，Royal Hong Kong Police 嘛， 係嘛？擔仔皇家名字 ，Royal 就唔係度度都俾得㗎，即係你唔可以叫 Royal Hong My Radio 嘅嚇，即係以前馬會就叫 Royal Hong Kong Jockey Cup 噶嘛，係嘛？嗰啲唔係，嗰啲係你要問英女王佢俾你先有啊嚇。 高爾夫球會都 係 Royal Golf Cup 嚇。呢段一段殖民地嘅歷史，但係正如頭先我哋講，呢段歷史係構成咗某啲正面嘅價值觀。就是到而家今日，就算冇咗 Royal 呢个字，冇咗皇家呢个字，香港嘅警队仍然系视之为一个佢哋执勤或者佢哋工作嘅一个 benchmark 一个指标。 系啊，同埋 嗱呢个系好重要嘅。 上次喺观塘，我睇 Facebook 都睇到一个网友讲，佢话警察之中有一个特别好嘅、特别和善嘅，亦都系好紧守警察嗰个执法嘅界限嘅。跟住个网友就问佢：喂，你系咪97之前入职噶？咁样警察笑口，笑笑口话系啊。 系啦，吓嗱，我哋唔知道呢种咁嘅传统咧，佢经历咗喺呢个回归之后咁多嘅腐蚀，咁多嘅一啲杂质嘅入侵，有咩改变？但起码而家咧系守得住嘅，而守得住嘅原因咧。无论你点抗拒，即系呢个我系香港人呢一个咁嘅说话或者呢个身份认同，呢个系渗透喺我哋每社会入边每一个角落。我哋唔会卖假奶粉， 吓， 我哋 赚咗钱呢个叫生仔冇屎粪，即系讲得好粗俗，有报应噶，有报应 嘅。我哋好多嘢唔会做，我哋唔会踎喺条街度。有咩我哋会做咧？我哋得闲会夹杂几句英文喺度。我哋又鍾意玩 Facebook， 咁 Facebook 喺大陸係冇，喺中國冇得玩嘅。嗱，呢啲種種不同嘅，由大到小，由大嘅好宏觀嘅一啲政治嘅原則，好空泛嘅一啲政治原則，以至到落實到我哋日常一啲生活嘅細節，都係滲透住我係香港人呢一個咁嘅價值觀喺度。咁所以咧，如果你同我講話即係普世價值啊，或者咩你就要落实到在这些具体的生活细节去否定这些东西。OK？ 好啦，咁就算香港是香港人这个说话不等于后面即是跟着我是否定了我是中国人这样东西。知道我是香港人而我不是中国人，这个也都要经历过一段路程的。 路程还有是在某些时候才会特别说我不是中国人。 咁所以呢个呢即係大家如果真係放开胸襟去睇一段即係实证，正如刚才你实证啲讲呢个呢，第一样嘢佢有一个好强嘅社会同埋政治同埋经济嘅基础喺度。第二呢个一个过程，呢个唔係突然间陈云喺 Facebook 度爆几句出嚟 而跟住好多人去附和佢，亦都唔可能。 好多時我係跟風嘅啫，大佬真係跟風嘅。譬如話捍衞正體字嗰、那個，其實係我對簡體字唔歧視嘅，即係我覺得當然我其實我好簡單，我唔會歧視萬二嘅，即係佢生得蠢或者佢個政府蠢，佢政府愚弄人冇有乜所謂啊，由佢啦，即係大把人大把蠢人世界上，即係你唔好蠢就得噶啦。但係佢係嚟到香港咁啊，特登係。在自由行很多的店铺它是整个简体字跟着不要正体字跟着就网民就发觉不妥这个店铺我都去为什么你整个简体字即是我不是给我看的给他们看跟着 就起哄跟着我才叫人去投诉或者报纸写文闹是这样来的嘛 不是我引起的我本来对简体字我是很包容的即是 我包容蠢人的。 但是呢如果刚才你讲那些呢大家又要细心看一看即后面的阶级的内容。因为刚才你讲的涉及到简体字的问题不是纯粹是简体字本身摆到。而是涉及到一个很重即是很失途或者大家慢慢会见到就是他的店员或者他的店本身是开始 differentiate, 开始分别到中国的这个顾客和香港顾客。因为现在慢慢很多即是商店都开始做这个调查就是你香港人在那使多少钱你中国旅客在那使多少 钱他基于文明社会的原则他不可以说香港人不得内进或者是非有钱的香港人不得内进这个这牌动不到的就是用点暗示就是讲普通就是用普通话来招呼你跟着就。明知道那些正体字和简体字有些时候分别不大的比如说是优惠你用简体字写和正体字写其实大陆人看得明白但他是都要用是简体字写跟着这个是一个歧视性或者暗示性的指标 的。所以大家不要将那个因果调转就是说刚才我们他坚持一样的就是你的铺本身要摆回一个即所谓正体字或者你不可以说不照顾香港顾客这个基于是后面的结果就是如果你容许这件事跟住就会出现一个很全面或者很深入的一个效果就是你开始这些商铺的处理顾客的手法就分了中国的顾客和香港的顾客这个问题。咁呢个就导致一个真係你唔想讲我我系咪香港人已经即係实际上係加强咗呢样嘢。 即係等于我哋依家好多人唔理政治嘅人都好自然就唔会去广东道嘅唔会去尖沙咀广东道因为知道嗰度已经系 沦陷 嘅地方沦陷咗。沦陷咗。总之就唔好约喺度等开光食唔好去。 即係你会睇到就係好多时你固有一啲习惯或者一啲生活方式。你就会去到啲环境你就慢慢发觉就係、是、哦你嗰度完全变晒或者你嗰度喺你即係简单讲你嗰度冇 say 嘅。 即係即使以前我係读大学嘅时候拍拖或者去玩会去海文大厦但明知道自己係一间铺头冇我从来冇帮衬过亦都唔够钱买。亦都成好多铺头都系啲白人即係有钱嘅白人或者日本人行。但我去嗰度我唔会觉得有压力嘅。啲人亦唔会话又排挤你又唔会话特登用英文招呼你吓你走唔会嘅。 好啦咁但係呢你要讲得全面啲呢就係、是、构成造成呢一种咁嘅即係开始我哋觉得有 discrimination, 有歧视或者 differentiation 嘅香港人都有份做嘅。 有 即係呢个即係大家要好客观地好现实地面对呢个问题。 本身冇品你先係咁大陆个一国两制佢压唔到你㗎嘛即係等于一个铺头佢唔可以话港人不得内进呢个唔得㗎嘛犯法㗎嘛即係。 咁所以头先嗰个呢就係大家係会睇到啦就係后面返到底返嚟都係一个经济问题。就係、是、因为头先我哋讲緊呢个所谓即係身份认同呢佢入面后面有一个好强嘅经济基础。就係、是、嚟香港嘅中国嘅旅客或者中国佢喺香港係使好多钱。 使好多钱。 但呢个唔代表话即係而家中国话好多有钱人或者香港人好穷。只不过大家消费形态不同是不同的。 集中在香港做一些炫耀性的一次过烧烟花那种。我哋香港人 去大陆都一样使很多钱多过他但是细水长流那种不是那么觉那种。 咁在经济学上来讲呢叫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咁另外就是好悲哀讲呢这个真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灾难来的就是那个族群意识的。 即係話點樣？其實點解我以前好窮嗰陣，我去海運大廈係唔會有問題嘅啫嚇。即係我尖沙咀，我一間鋪頭幫襯唔起嘅，但我唔會有問題。行一啲白人之間，行日本人之間，我唔會有壓力嘅。啲印度人佢係會用廣東話嚟招呼我嘅，即係佢之前唔買嘢都望係喂喂，咁睇下啦，咁搞下笑啦咁。咁呢個就係問題，就係當時啲人會覺得香港係一個長遠住落去嘅地方，你唔好搞壞，唔好逼到本土嘅人係反感，因為外國人嚟香港嘅其中嘅原因就係、是、你見到有香港人同你一齊行啊嘛，即使佢趾高氣昂或者係覺得你歧視你都好，都覺得有個香港人喺隔離行，有個 Chinese 喺隔離行，或者 Hong Kong 當時都叫 Chinese， 有個 Chinese 喺隔離行，佢覺得呢度係地道嘅地方，如果佢淨係得白人行，佢覺得唔自在嘅。但係大陸人嘅問題就係當海港城或者尖沙咀、廣東道或者某啲鋪頭淨係大陸人幫襯嘅時候，佢哋唔會覺得呢個係問題嚟嘅，呢個極之值得我哋反省嘅嘢。咁另外就係一個鋪頭，佢知道有外國人嚟買嘢，係因為呢成立鋪頭係有香港嘅形象、香港嘅文化喺度，所以外國人嚟買嘢，故此係容許若干嘅香港人喺度。搞搞陣冇幫襯咧，係生意嚟嘅。但係佢覺得呢個唔係啊，我唔理呢樣嘢。雖然長遠係咁，但我割咗禾青先嚇，你唔好嚟嘥我時間啦。所以呢啲就係嗰個，即係我哋呢一代嘅香港人，呢一代嘅大陸人嗰個劣根嘅地方，或者差嘅地方，就係唔顧將來，唔顧長遠，亦都唔顧面子。 嗱頭先你講嘅咧，我又有少少不同意，我加以補充啦。即系如果你睇翻喺早少少咧，大概八十年代之前咧，其實香港當其實有個趨勢，慢慢就做到頭先你講嗰樣嘢，就算你搞一陣冇幫襯，大家都唔會覺得咁大問題。即係頭先你講，我絕對同意啦。譬如話，我唔係好有錢，我去半島去飲下午茶，咁只要我入得去，或者我唔好搞啲烏里馬茶嘢，咁其實佢都好殷勤招呼我啦。 你入去打個八甲轉都得 嘅。係啊，點解去到即近年或者喺呢、這個二十一世紀初會咁咧？其實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個經濟因素，就是因為香港嗰個成本係貴得好犀利。 鋪租貴啊，人工貴，鋪租貴，佢嘥唔起時間， 佢嘥唔起時間去 afford to be， 即係去 招啲裝點嘅嘢， 係啦， 洗刷形象嘅嘢， 係啦，係係 賺多一千蚊好啦咁啊。 呢個其實我都即係識得呢啲前線嘅朋友，我哋都感受到壓力，因為無論做銀行或做其他，個個月都有 quota。个老板有好大压力啊，个即系听讲话唔知以前啊上海滩即系邓永章嗰个干铺，甚至加租加到佢唔知成几百万一个月嘛，咁你卖衫你卖到几百万，即系成本卖几百万嘅，咁呢个构成咗一样嘢就系、是，无论一个老板或者前线嘅员工咧，佢都系每一个客佢都要衡量过。或者睇得好緊，就係呢個客本身使幾多錢， 身上攞幾多錢， 身上攞幾多錢， 所謂跑數嘅 嘢。跑數就係呢個，我覺得係導致咗呢啲出現頭先你講呢啲問題嘅原因咯嚇。好啦，咁呢啲就即係一啲經濟因素啦。咁經濟因素其實我覺得啦，即係我始終堅持一樣嘅。頭先我哋講個 identity politics， 其實佢後邊有一個好強嘅階級嘅內容喺度嘅。 有啲就係、是。真係族群嘅問題，我講一個事件係我上次，因為一個台搬咗嚟深水埗啊，咁我就係落出咗閘，咁跟住就係行咯，咁行，前面有四個印度人，封住條路，咁樣點樣我就嘗試話呢四個人我閃你啦，咁好似閃自由行咯，但係唔使喎，原來個印度人就一攬住我膊頭拍一拍，跟住就係笑笑下，跟住就俾我喺個人中間穿咗過，佢四個人照樣過嚇。呢就係我。呢就係族群嘅問題，或者係生活在香港好耐嘅印度人，佢知道點樣同本土人interact 互動啦。但係大陸人咧唔會噶，你真係要閃噶，你唔閃，你企喺度都撞，一樣真係要閃。但係印度人你閃佢唔切，佢居然答你，即係咁樣答一答，跟住閃一閃，大家好似係玩 tango 咁樣過 咗。不過頭先你講嗰啲咧，即係又包括一啲文化差異嘅的而家，因為我喺中國嗰啲譬如日常接觸咧。佢唔好話男同男啲身體接觸，男同女佢哋冇乜所謂嘅，即係大家鬥撞咧，基本上係一個佢哋日常生活啫。但係呢個其實你大家解釋得到嘅，即係點解？譬如佢特別有一樣嘢咧，即係我自己好感受到就係，即係中國嘅旅客咧，佢無論去到邊個地方係好躁動，即係中意大聲講嘢，好緊張，啲動作好大咁。咁其一就係因為咩咧？就係因為出得去少啦，即係咁突然間去到呢啲不同嘅環境，自然個人咧就好。即係好緊張啊，好像。其二就係咩咧？就係咧，對 在中国以外的生活习惯的认识是很不足够的。咁呢个系一个教育嘅问题，即系你要话俾佢听，就中国人都有一个老说话叫入乡随俗。 入乡随俗。 吓，唔系度度嘅人咧讲嘢都好似中国人咁大声嘅，吓，又唔系度度嘅人咧都好似中国咧咁样咧嘅身体语言系咁夸张嘅。第三样嘢咧，呢个有客观嘅原因，就因为喺如果喺中国咧。如果你不是用这一类型的声浪或者这一类型的身体的语言呢，你是得不到相应的回响的。 回响或者注意。 即是我自己都试过，因为呢这个是证明到一样东西，环境对人的改变很大的。大家知道啦，譬如我平时我都不是太过激动或者怎样。我去舊的广州白云机场就搞到我拍台就是讲的他妈的。我直情是当我这么说。原因就是如果你不这么说你是上不到机的。真的，这个真实，因为我经历过。原因就很简单，就是因为在大陆呢公共管理的质素是差得很犀利。你去广州地铁站你的经历。因为我们讲的时候呢，在这个广州地铁站已经逼紧成几万人在这里了。就因为京广铁路呢就因为就是 水浸。 咁另外我哋讲嘅时候喺汕头亦都係啦，崩围啦，又係十几人，即係十几廿万受灾啦。凡此种种就导致你呢，就喺中国如果你習慣咗个环境呢，你必须以一个对抗性或者一个即係压迫性嘅方法去令到对方是听你讲或者作出 回应。这个生存斗争极之凶险或者极之危险，所以他来到香港就是说上不到飞机，其实一阵就有飞机。 哇，你看看 跟着就熬那个地群人员。 搭他啦，试过啦，即是前几个礼拜试搭他搭他嘛，即是这个是不单止香港，在外国其他地方都是的啦，即是遇到这种事呢，即是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如果你不出声，如果你不是用一些强烈的肢体的语言呢，你得不到相应的。 他以为是这样的。香港就真的班机你只要不是偏僻的地方，就是几个钟或者两个钟就有 了。所以刚才你听完我们讲的东西，凡这些东西都有经济的或者一些社会的或者政治的原因去解释这些东西，就不是说纯粹说即我们要动起之旗，我们是香港人，这个是即形成构成了这个 identity 的，构成了这个身份的认同呢，是因为它有本身的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条件在这里。咁你都可以跟住呢有一个推理，就係如果假如呢啲即係到到某一日呢啲经济社会同埋经济条件睇齐或者接轨嘅时候呢，大家基本上冇分别嘅。嗱，我就绝对呢样嘢，我就绝对相信呢样嘢。 好多人会觉得喂，你成日话城邦论咪中港区隔咁样，真係区隔。但係譬如举个例，如果係罗湖区俾咗香港人管嘛，或者係割咗俾香港租界嘛，咁跟住就係成个环境改晒，自由行咗罗湖买呀，咁你之后就唔好大车大车细车咁嚟，跟住就好多嘢就解决咗。所以好多时就係咁㗎，就係你嗰个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改咗，当然会有啲礼仪上面嘅差异，但係嗰个比较容易搞㗎，即係等于即係同一个情况，即係等于以前喺英国政府期间，北方人、山东人、上海人同埋係广东人、福建人住埋一层楼，佢会有啲风俗嘅问题，但系大体上系沟通到嘅。 唔系你简单一样嘢，头先你讲一样，台湾人都系噶，咁台湾人好多同我哋香港人生活习惯都唔同噶啦，咁但系你唔会搞到好似而家咁样啊嘛。咁所以头先我哋讲，即系今日讲咧，有两个结论啦。其一就系咩咧？就系咧，你呢一个咁嘅族群嘅分野或者呢个矛盾咧，如果你行政上。即係特別係以689為首嘅特區政府，如果佢肯用少少聰明或者少少才智去處理成個問題咧，佢唔會發展到今日呢個地步。 發展到佢知道你咁多人嚟幫襯香港，咁實會搞壞。你即係少啲人嚟，或者揀下客咪冇事咯。 嗱，之所以形成今日呢個情況咧，就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香港因為經歷咗喺回歸之後經歷咗一啲經濟嘅衰退。而因为你政治上是一个很保守或者越来越即是压迫的一个制度，而他要透过一个经济手段去舒缓这个政治矛盾，就导致了有自由行这件事。而有自由行这件事就跟住呢就造成了一个香港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一个经济上或者社会上的矛盾。这个就形成了整个香港这个身份认同的基础来的。 因为自由行呢，他跟其他东西不同，自由行是竞争你那个 購物空間和交通空間直接跟你衝突的，他跟下來投資或者下來甚至下來留學都影響都不是那麼大、當然會影響那些大學生本土大學生，但是自由行直接是佔用那個交通工具和銷售空間，而香港的鋪租和交通工具都是 很緊張的、 主要當時如果個特區政府呢是對、就是、有少少動策力或者有少少預見力的時候，他見到這件事事實上是可以處理的， 可以舒緩到的， 可以處理，即是很簡單一件事，因為 雙非人都是 你不給那麼多自由行下來，但是你給一些比較、就是質素高少少嘅人去填補翻個消費嘅基礎，其實已經處理到成件事啦。OK， 咁呢個唔需要多講啦，因為而家去到而家嘅階段咧，因為自由行本身唔淨係牽涉香港本身嘅利益，亦都牽涉好多省市自己地方政府嘅利益。 政府利益走私嘅問題。 係啦，咁所以呢樣嘢咧就唔係一時一三，即係三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到嘅。而我哋都要多謝佢，因為如果呢樣嘢一路去持續嘅話咧，即係呢個新香港新聞認同呢樣嘢就不可逆轉噶啦。 啊， 就算你以後日後改善翻到呢樣嘢都翻唔到轉頭啊！ 連啲鎖膠都頂唔住。 係啦，第二個結論係咩呢？就係咧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唔係純粹出於一個即係、就是、香港人同中國人本身一個本質上嘅分別。我一個好信，即係好堅強信，因為我經歷過，譬如我去過不同地方。人咧係好受環境嘅影響，之所以形成香港人有今日呢個生活習慣，或者形成有呢個咁嘅價值觀咧，係因為經歷咗呢個頭先你講嗰、那個由一九由呢、這個即係鴉片戰爭以嚟，經過咗英國人嘅統治，以至好多因素形成咗香港人一個同中原文化一個好大嘅分別， 好大差別。 呢個係一個長時間嘅累積。透過不同嘅，由於基本上不同嘅因素而形成嘅一種咁嘅， 同埋英國人處理呢度嘅華人文化，佢嘅處理方法同共產政府同埋國民政府係唔同嘅。佢保留王朝時代嘅嘢，即係正體字、古雅嘅中文同埋粵語啊，呢啲都係同大陸同埋國民政府唔同嘅地方。 另外一樣嘢就係、是，譬如話我哋嗰個雙語嘅能力。都是達到一定的標準的，尤其是我們這代人，我們無論英文或者中文，我們就相當流利， 有些特殊喜好和日文， 是的，日文我們自己都有空都看看這個就是解釋到為什麼譬如在歷次近年或者這幾期都是有一些英文的語言 的說話而引起了一些政治的事件，譬如這個 What the fuck 或者 Hong Kong is my country 這件事，所以這件事呢就是同呢個喺中國發生嘅事情咧，無論點樣都好咧，係一個頗大嘅分別嚇。咁但係當然啦，頭先我哋講嘅嘢就係、是，如果你用呢一個角度去睇翻嘅時候咧，就係、是、又係重申一次，如果呢啲經濟或者呢各種嘅因素，如果係經過一個長時間嘅大家嘅接軌或者 leveling 拉平嘅話咧， 即係用一個舒緩嘅方式，大家接近咧，唔係大問題。 啊，咁到尾咧，其實呢個中國人同埋香港人之間嘅呢個族群嘅認同咧。亦都相繼會減輕，即係個分別 嘅。可能只是好似球賽、球會的認同咁嘅啫，即係只不過我是廣東人，我係香港人，所以我講嗰度話咧，就即使係講廣東話都好，都同你廣州啲有啲唔同，但係就唔會話鬧交啊， 唔會構成咗而家呢個好嚴重嘅一個社會同埋經濟矛盾啊嘛。咁呢個經濟同埋社會矛盾就。即係而家上升嘅階段，自己變成一個政治嘅矛盾啦。咁大家可以預計咧，其實呢個矛盾本身係會即係對香港嘅政治生態形成一個好大嘅一個影響嘅度嚇。咁啊，頭先我哋今集講嗰啲咧，我哋前多唔少都講過啊。咁啊，今次咧仲係一個系統性比較詳細啲去分 析，因為實際喺鬥爭度係身份政治係 好重要嘅嚇。好啦，我今日時間差唔多，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